第十二集。 离开盐城市局，孟昭跟周奇阳去往了高铁站，乘坐高铁回明潭。一整天来回的奔波，再加上昨天晚上又一夜没睡，孟昭觉得有些疲惫。他靠在座椅靠背上，想要睡一会儿，但却依旧睡不着。工作时还没觉出什么来，只要一闲下来，陆时琛就占据了他脑中的所有画面，先前的问题又不失时机地浮现了出来。 陆时琛这个人到底何时真何时假呢？排队买糖炒栗子那20分钟总是真的吧？我在盐城因失血过多那次，他的那些关心也总是真的吧？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思来想去，孟昭一分钟都没睡着。 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列车运行前方是明潭东站，有在明潭东站下车的旅客，请做好下车准备，明潭东站就要到了。 Next stop Ming Tan Station。 夜晚9点多，高铁驶入明潭。从高铁站出来，孟昭跟周奇阳分别之后，各自打了车回家。洗漱完，孟昭躺在床上，强迫自己不去想陆时琛。他先是试着清空大脑，又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案子上，但是效果甚微。陆时琛总能见缝插针地进入到他的脑海中。重逢之后的画面全都回忆完，12年前的画面又冒了出来。孟昭想到那年冬日初雪，他跟舅舅一家从法院出来，他看到的站在马路边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陆时琛。当年他和陆时琛虽然是同班同学，但是交集并不多，关系也完全称不上有多好，甚至还打过架。一直以来孟昭都没能想明白的一点是， 陆时琛当年为什么会翘课一周去找周老师。还有， 孟昭从床上坐起来，他从书架上抽出了陆时琛当年给自己的那份数学笔记。 陆时琛出国前将笔记本给我时，称这份笔记为不要的垃圾。这么刻意，现在想想，反而能够证明陆时琛是故意把笔记本留给了我，否则他怎么不把这垃圾直接扔了？情感认知障碍到底是什么感觉呢？陆时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 孟昭忽然发现，虽然两个人亲密相处过，但是时至今日，他仍然不能将陆时琛看得很清楚。又失眠了一夜，孟昭看着窗外灰白的天色，叹了一口气。 陆时琛啊，陆时琛，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？如果你无法感知到过多的情绪，那你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好难受的吧？ 孟昭的脑中浮现出陆时琛那张一贯没有什么表情的脸。过期的烟也抽完了， 孟昭将空了的烟盒丢到垃圾桶里，穿好衣裳，准备到楼下的24小时便利店再买一盒烟。但是走到楼下，他又改变了主意。 不能这么消沉下去了，得想办法让自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。但这种时候，谁能帮我走出来呢？ 孟昭陷入了沉思，他在便利店前停下了脚步。 要不，我去找一趟周老师。 刚毕业那会儿，孟昭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总喜欢去请教周明生。周明生阅历丰富，待人真诚，而且总能从另外的角度给人以启发，将孟昭从钻牛角尖的状态之中拉出来。最主要的是，从当年陆时琛主动找周明生帮忙，周明生不久前在饭桌上训导陆时琛的情况来看，周明生对陆时琛应该是有些了解的。 陆时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说不定周老师能给我一个答案。 孟昭这么想着，转身走回小区，一大早就开车前往周明生的住处。周明生住在明潭郊区的一片偏僻地带，老两口一向早睡早起，这会儿还不到七点，已经跟周围几个老邻居练上了太极拳。孟昭从车上下来，站在一旁看着，没打扰他们。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几个人晨练完，孟昭才走上前去。 周老师。 周明生看见孟昭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 小孟，案子忙完了，总算有时间过来了。 是啊，赵老师，最近都没能来看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 哎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还当真了？走走走，陪我下下棋。 哎， 孟昭应着，搀扶着周明生，和他一起朝住处走去。 哎呀，今天休息啊？ 嗯。 孟昭帮忙将棋盘摆到院子里的石桌上，两个人也坐在了石凳上。大清早，除了有些许的鸟鸣声，周围一片安静。孟昭静静地坐着，随周明生拿起了棋子。虽然事先就想好了问题，如今却迟迟难以开口。周明生拿起了黑子，因为之前中风的缘故，他的手仍然有一些颤颤巍巍的。他将棋子轻轻地放在了棋盘的一个格子上。 啊，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怎么这么早就过来？也不睡个懒觉啊？ 睡不着。 孟昭将一颗白子放到了棋盘上。 有点失眠。 吴家一死了，暗龙案也算是侦破了。按理说，卸下这么重的担子，应该松一口气才是嘛。难道这案子背后还有别的蹊跷？ 您猜到了。 吴家一死得这么突然，你又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虽然我没直接接触过案子，但多少能感觉出来，最近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没这么简单。 是啊，这案子牵涉的人太多。甚至， 孟昭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周明生拿着棋子的手停在了半空，他抬起了头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孟昭。 牵扯到的人是谁呀？ 一个对我有恩的人。 听到这句话，周明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。停在半空的手缓缓落下来，伴随着棋子落盘的声音，周明生终于开了口。 陆承泽还是陆时琛？ 孟昭没有立刻回答，沉默了很久之后才问道。 周老师，在您眼中陆时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 啊，时琛呐，这孩子 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石心来我家里玩，一口一个爷爷，跟我特别亲。那次事故之后啊，石晨失忆了，他和程泽在情感上也都变得很封闭，跟我见面的次数也就不多了，除了上次一起吃饭，再往前数就是十几年前啊，他来找我帮你舅舅翻案那次。那次的事啊，我还没具体跟你说过吧？ 师母大概跟我讲过，但我还是想听您亲口说说，那次究竟发生了什么？ 周明生微微的侧过脸，看向了远方，也陷入到了那一段令他印象深刻的回忆之中。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